干净一点、比较舒适一点的地方。我们本周要去往的地方呢是加拿大。提到加拿大，你会想到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啊，包括加拿大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但是我们这一周去加拿大，主要去感受到的是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各位要知道，加拿大森林覆盖率高达 45%， 你没有听错哦，森林覆盖率高达 45%。 加拿大呢也是拥有着如画般的风景和稳定的生态系统的，很少有国家能够拥有如此大面积的湖光山色呀。想象一下，46个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国家公园，每一个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令人叫绝的风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加拿大国家公园之旅的这个路上，可以看到蒂芬尼蓝的湖水，女孩子开始动心哈、哦。同时呢还可以欣赏到纯净的星空，以及有可能的话你可以看到美丽的极光。当然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在花丛当中看到北极熊。 OK， 总之吧，我们的加拿大之旅呢，特别是森林之旅，是有着很多好玩的地方的。稍事调整一下心情，然后马上出发。哎，那个该做防晒工作的做好防晒工作，该拿什么拍照设备的拿好拍照设备，然后我们的旅程正式开始。 干我什么事呢？还在说什么也只剩脏话，从爱人成为敌人的过程，跌倒了就再爬起来，转好怎么又在睡？你终于给 朋克的曲风，来自于娃魏如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I Will Be Fine， 非常独特的他的快曲的曲风，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末路狂花》当中。谁说分手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和平的，或者说是非常的苦闷的？ 在这首作品当中呢 ，L.B. Fan 其实表达了生活当中大多数分手时候容易出现的场景，有一种赌气的感觉。我不仅一个人可以活得很好，而且可以活得更加的精彩，大概就是 L.B. Fan 传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11:10，开启我们今天的加拿大国家公园之旅吧。首先要去往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呢，叫做班夫国家公园。班夫呢，也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了，是最负盛名的度假小镇，也被誉为是落基山脉的灵魂。来到班夫，可以看到湖面上非常漂亮的美丽倒影。很多人说，这个班夫的湖水用一种颜色来形容是梦幻牛奶绿。哎，这牛奶绿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脑海当中去脑补一下那个颜色哈。看一看国家地理杂志曾经这样评价班夫国家公园，这个地方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现在很多人说最美的地方，比如说瑞士哈，有人说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一个班夫可以顶20个瑞士，这里是加拿大最美的地方之一了。来到这边，你可以在湖水边静静的发呆，你也可以在湖水边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 pose， 拍大片也罢，冥想也好，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带给自己内心起伏不定的波澜变化。但是注意，拍照的时候不要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哟。 什么宽度还在靠肩膀，什么嘴巴来不及讲，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身上，我的身体躺在地上，我的眼眶熬了几关伤，我的双手开始想象，什么时候把你留在这身上。虚的有些尴尬，说了句话没有人回答，看得见的一切无常，看不见的就是你伪装成长。把你站在我身上，带我感觉到自然，未来你快来爱我，在我身上躺下。 郭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这个旋律，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和湖水看起来是有点不搭的。一般我们说看到湖水的时候心会变得很静，但其实有的时候在白天的时候，当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你看到湖水的时候内心深处也会是这样的古典节奏。继续说到这个班夫国家公园啊，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区域非常的广阔，所以自驾成为了游览班夫国家公园最方便的途径了。同时呢，刚才也说过，班夫是最容易拍出好片的地方，所以自驾的话会更加有充裕的时间去尽情的拍照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路易斯湖，同样是来自于班夫。路易斯湖呢是班夫国家公园的精华了，也被称为一年四季的魔鬼。 哎，这个魔鬼怎么讲？泛舟湖上你会发现静谧的湖水荡起刚才我们所说的 Tiffany 蓝的涟漪。 Tiffany 蓝，说蓝不蓝，说绿不绿，但是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美丽的风景背后呢，还有路易斯公主动人的故事等你去探寻。当然来到这里呢，你也可以选择到一个酒店当中，看着窗外的别样的景色，喝上一两杯，这个时候再听一听旁边人讲述一下关于这个湖，关于这个公主身上发生的种种的故事，这是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个乐趣点所在了。谁说看到湖水的时候内心一定要非常的平静？比如说到了傍晚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天黑的时候，突然间音乐响起，这一刻也可以变成派对时间。 OK， 欢迎五月天派对动物。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在做让步，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为跳舞就不要跳舞，要白夜幸福就闭着眼，夜空自己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满屋疯狂哭闹，疯狂庆祝，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whoa,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whoa,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whoa, whoa, whoa, whoa,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whoa, oh, oh, oh, oh, oh, 又不付出，水电和房租，星期和任务，这泡沫般人生是那么辛苦。的头部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本心被驯服，活了一年进化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麻雀蝙蝠，都有骄傲，都有大步， Let's go You know 这首派对动物绝对是一首让你够嗨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到很多鼓舞和力量的一首作品。在2011年发行了专辑《第二人生》之后呢，五月天曾经长达五年没有发行专辑，当然粉丝是非常非常期待的。这一期间呢，五月天有感于好像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的快乐，所以他们想创作出这样的一首派对动物，节奏非常鲜明的歌曲，作为他们第九张专辑自传的主打歌。阿信说呢，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日出，这样的歌词也是指好像我们的人生生老病死就像是一场派对一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正面的迎战，去快乐的面对生活。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其实挺值得一看的。 MV 当中呢，请来了五个老人扮演了老年时期的五月天，也是表达好像在80岁的时候五月天依然在唱歌给大家听的那种动力和那份决心。继续来到班夫国家公园，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拥有着数量众多的大型冰川和冰原，其中呢有不少可以通过冰原公路直接到达。班夫国家公园的明尼湾卡湖冬季奇观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来到这里你发现好像是万千水母被冻住了一般，静止在湖水。其实呢仔细一想，包括一去听，你会发现是湖底释放出的甲烷气泡在上升过程当中被冻结而形成的。这是程璧的去海边，好像这样的心情更符合在公园当中看湖水的心境。接下来这首歌曲更加符合了，孟慧圆月牙。 那个月牙温柔而晴朗，把一些阳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一阵晚风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筹备了四年，由陈可辛执导的新片《李娜》近日在武汉低调开机。影片围绕中国第一代商业体育明星李娜的经历展开，并通过她的成长展现时代裹挟下的人物传记。李娜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单打第四名，2011年法国网球公开赛，2014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亚洲第一位大满贯女子单打冠军，亚洲历史上女单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李娜受到大家的喜爱，以她为原型的电影自然也受到了不少关注。一般的传记电影开拍时，主角的原型通常都年事已高，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但李娜传的情况不太一样。1982年出生的李娜，如今不过36岁，体态保持得相当好。所以当李娜传一度陷入选角困难的时候，有网友建议，干脆让李娜自己演好了。最终，陈可辛还是决定启用新人，这也是他首次选用新人担纲自己电影的女主角。据了解，为了更贴近运动员的形态，这名女主角已经秘密受训两年。李娜也表示自己见过这名演员，满意导演的选择。陈可辛表示，过去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筹备电影《李娜》，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部满意的作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Adam and Eve 来自于张靓颖最近的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呢也是他再度的联合美国流行音乐教父 Timbaland 的合作啊。Timbaland 曾经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和 Justin Timberlake、J Lay 等多位欧美顶级歌手缔造出了很多大热歌曲啊。他们之前的合作，比如说 Dust My Shoulders Off 以及 Battlefield， 这是他们的第三次合作了。Adam and Eve 这首歌的编曲，包括张靓颖魅惑的演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当中去。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到加拿大，去加拿大的国家公园看一看。谁说国家公园好像没有什么景色可看？来到加拿大，你会发现45%的地方都是国家公园，而且这里有46个不同的国家公园，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采。前面我们去到的是班夫，还记得班夫国家公园吗？紧接着我们要去的是纳汉尼国家公园。加拿大西北地区的纳汉尼国家公园呢，被称作是拥有时间之前的土地。在这里你会觉得好像一恍惚来到了指环王当中的中土世界，是的，就是这么美。其中的维吉尼亚大瀑布呢，是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两倍之高。到达纳汉尼国家公园，我们只能够乘坐直升机或者是水上飞机。与世隔绝的神秘呢，也是吸引了很多酷爱自然风光的远足者来到这里好好的看一看和逛一逛。来这里多久算够？一周好像花不完，一个月的时间感觉也过去得非常的快。当然你要说我只有三天两夜，来这里也是可以邂逅到不同的风景的。 旧证件已经过期，倒退着通过安检，我们还没发现那是一生一次的旅行，没想过有人可以一辈子在一起，总是随便抓住一个梗就脱口而出了爱。我只是想在那个时刻那样喜欢你，于是我就在那个时刻那样喜欢你。 三天两夜的时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短，但其实利用好了，你会发现三天两夜可以邂逅很多的故事，三天两夜可以看到很多别致的风景，三天两夜可以发生很多很多事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的 Can't Dance。 I met this shy boy cute as hell and grabbed him by the hand. He pulled me back, I asked what's wrong. He said, oh, I can't dance. I said, that's fine, just keep in time and show off what you got.While I roll my hips, even if you can't dance, I'll handle it. Follow me and don't stop. Even if you can't dance, don't stand and watch. Stand and watch while I make it hot. Even if you can't dance, I'ma make it hot. Follow me and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有那么一点吵闹哈。本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你会突然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吵闹的地方，然而那时那刻的自己的心境却不属于这里，好像整个世界看似非常喧哗，你却是非常安静的一个人。胡海泉的新歌忘， 忘了曾经为你的不眠，和那些可笑无耻的疯狂。你是否也一样忘了我的模样，忘了那个痴傻的少年曾带给你的窘迫和彷徨。太多真心过的都未完，却无待续，太少用心过的能地老也能天荒。忘了就好，该忘念念不忘又怎样， 把自己隐藏。 哎呀，找不到理由，火腿一直上下肚子偏疼，哎呀，不得不接受，不得不面对快消失的爱呀，不是我就是你，不得不面对这太多的不得不，甚至还有你在哪。视线依然烟雾弥漫，在雨中废墟里糜烂，走到一半才明白还有一种缘分叫做遗憾。我不要留下的是理所应当的道歉，又或者放弃，更不想再质疑你我，因为曾经丢了自己却还是没法忘记。 那就好， 也许最痛苦的痛苦是痛苦已不再是痛苦， 该忘， 把你的世界变冻住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念念不忘， 只有动物还有谁动物，只有你 又怎样， 放下该放下的一切答案也就不知 奈何。 胡海泉和派克特共同完成的新歌《忘》，当然这首歌也是讲述了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放下遗憾的锥心之痛。忘记就好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你包括演唱起来也是容易的一件事情，但真正的让你自己说忘就忘，说放就放，谈何容易啊。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画面呢，和空灵唯美的曲风是相得益彰的。出道20周年，胡海泉呢也是首次尝试在歌曲当中加入到了说唱元素，当然也是请到了派克特演绎的其中的 rap 部分。整首歌的编曲运用了现在非常流行的 future bass 曲风作为润色，用极为现代的音色和节奏呢来表达出内心的一种呐喊。新歌过去之后，我们继续的来到刚才所说的加拿大的纳汉尼国家公园，是的，记错了纳汉尼国家公园。这里呢也被称作是拥有时间之前的土地，还记得吗？来到这里你会仿佛来到了《指环王》当中的中土世界。公园当中拥有着大量的温泉、森林、山脉等，也是数百种鸟类、鱼类和哺乳动物的家。早在1978年的时候呢，这里就已经成为了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了。参观这个公园的最佳方式，泛舟湖上。泛舟季最好的时间呢，是每年的5月中旬到9月份的时候。泛舟的过程当中，好像心应该是这样的节奏吧，吹着口哨，哼着歌，看着两岸的风景。 口袋里空头支票，顶着可笑的脑袋，三等车厢也32，走到的位置我空着，裹着一件破旧朋克洋装，一张最美一句好话，敢不敢就这样跟我来，仗着青春还剩一半，是坚持却装着过重的浪漫情怀，重的让青春眼眶的转，来最好的时代，给我最坏的时代，看着世界在变幻，是意外